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野火狼烟，祸患起，环球兵戈，倭寇残，侵我河山，生灵涂炭，千城焦土千城骨，一寸前沿一寸血，家国恨，共抗法西斯，齐心结。法西斯，一个人类文明曾经的梦魇。战争，一段全世界人民惨痛的记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单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艰苩抗战，3500万军民伤亡，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中国的持久抗战，歼灭日军150多万人，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打破了德日意法西斯意图瓜分世界的图谋，有力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动了世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今天我们纪念和平，今天我们也要铭记战争的罪恶之源，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德国黑森林的西北部，这里有个小城市叫巴登巴登。在德语里面，巴登有泡澡的意思。对，这个地方就是德国最有名的温泉度假胜地。有人说，在这里的温泉泡上5分钟，你就会忘掉自己；再给你20分钟，你就会忘记全世界。不过1921年10月27号这一天，4个日本军人在巴登巴登的温泉里泡了好几个小时，结果非但没有忘掉自己，反而惦记上了全世界。历史或许会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它的印记，但真相却绝不会因此而被遮掩。1921年10月27号这一天，4个36、7岁的日本军人，就是在这样一间浴室里边，密谋着一件他们认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大事。 我人間の軍道だね。 他们是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永田铁山、驻瑞士使馆武官小天敏四郎以及参谋本部外派部员冈村宁次。这三个人分别是日本陆军大学校第23期、25期的毕业生，都是当年日本陆军的精英。还有一个呢， 这三位的学弟，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生东条英机。这位未来的日本首相甲级战犯，这时候正在浴室的门口把门呢。 泡不澡有什么可把门的？ 那是因为这三位正在进行一次密谈，这次谈话关系到未来日本的国家命运。几个月前，日本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批驻欧武官们受裕仁的委托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任务之后，他们相约来到德国的巴登巴登，在雾气缭绕的浴室里发泄着他们的不满。一战和此前的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这些威力空前的武器都已经登场，欧洲各国军队已经脱胎换骨，而日本的军队却仍然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这让这些日本武官深受刺激。他们意识到，靠这样的武器装备，日本要想称霸世界，简直就是笑话。就在这一天，几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对内要共同打破藩阀独大的局面，实现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对外要解决满蒙问题。所谓满蒙，指的是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几个人在这一天谈出的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作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真正宣言书的巴登巴登密约。走出澡堂子，穿上军装，我们才看见这几个日本军人当时是清一色的少佐军衔，当然后来他们都官拜大将、元帅什么的，这是后话。但是当时他们要上了战场，最多也就指挥几把。以这样的身份，这几个人就开始谋划大日本帝国的国家战略。这些人没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外交理念，没有什么治国的本事，他们就想掌握日本的国运，而且还不光是想想而已，他们要付诸行动，这就是日本的祸害了。 根据冈村宁次后来的日志记载，巴登巴登密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应该实行君主正从，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由军部来控制国家政权，推行他们的法西斯政策。所以它被认为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可是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于是他们笼络了其他七个驻外武官，组成了一个巴登巴登集团，包括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丰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林武官中岛金朝武、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和矶谷廉介。在日后的侵略战争中，他们都是急先锋。 这个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阀集团核心骨干都在这里了，后人把它称为昭和军阀集团。注意昭和两个字，在日本近代史上，巴登巴登集团之所以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全都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天皇在挺他。一个未来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团体诞生在1921年的德国，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什么是法西斯。一把斧头，几个木棍捆在一起，在拉丁语里面叫 fasces， 中文译成树棒。在古罗马，它是一种刑具，也象征着权力。在这个含义的基础上，后来萌生出了崇尚暴力和集权的法西斯主义。它的创始人，你们应该不陌生了。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也就是在同一年，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在党内推行德国法西斯主义，即后来的纳粹主义。 还是德国纳粹主义，二者同样鼓吹种族优劣、武力强权、国家领袖意志至上，对内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统治，对外狂热地进行侵略扩张。而在日本，鼓吹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所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而且他们把天皇奉为人间之神，所以日本军国主义比德意法西斯主义更具有迷信狂热和封建色彩。 1921年11月，裕仁顶替病重的大正天皇当上了摄政王。1922年新年刚过，裕仁就在皇宫的东侧的宫廷气象台开设了大学寮，他聚集了一批少壮派军官给他们上课。上什么课呢？将大和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那么在这儿讲授这些课程的老师是谁呢？大川周明。这个大川周明可不是等闲之辈，在当时他就被称作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二战之后，在东京审判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有28名甲级战犯，大川周明就是其中之一。可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大川周明竟然在法庭上装疯卖傻，扮作精神病，后来他居然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当然这是后话。这个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在这里上课，他用的是什么教材呢？就是这个《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曾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被列为禁书，可就这么小小的一本书，却成了日本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可能你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它的完成地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21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5月4日，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游行抗议巴黎和会，紧接着上海、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纷纷展开声援。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从中日关系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最直观的结论是，来自日本的侵略危机是中国革命的催化剂之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注定要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做长期斗争。 而这一切把当时住在上海的一个日本人吓坏了，他这样写道：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10年间同生共死有文景之交的同志，还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这个人他是谁呢？ 北一辉，原名辉次郎，1911年受辛亥革命鼓舞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进程。这个时候的辉次郎崇尚的是民权革命，他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等国民党元老。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蜕变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都叫他小刚。 可惜日本有种奖，我考秀美的过来吗？哦，那没关系。 1919年8月，大川周明在日本东京搞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留存社，为此他专门赶到中国上海找到北一辉，希望请他出山加入他们的组织。 这段他们投票看了不能听得 起，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这位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对中国并不陌生。 坐坐，回你看一点。 1918年，他就在中国东北满铁株式会社任职。当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他大吃一惊。大川周明没有想到北一辉的生活过得是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就苦心炮制出了这样一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两人深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大川周明带着北一辉已经完成的7卷《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回到日本。过了差不多2年，1921年，北一辉带着新鲜出炉的第8卷《国家的权力》回到日本，加入了大川周明的法西斯组织留存社。北一辉在这本书里边究竟写了些什么？日本的太阳旗应当成为全人类的阳光。在这部大纲里，北一辉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排日运动，并且他开始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结合在一起。1922年，由日本皇室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本皇宫的大学寮。北一辉疯狂鼓吹的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和理智的侵略和他的法西斯政纲，不久在日本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之后，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一场从天灾到人祸的大地震如何成为日本走向法西斯的导火索？ 地震在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的同时，也给一只嗜血的恶魔找到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借口。 从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海战，日本为何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 蓄势待发20年以后，野心更大的进攻开始了。 台湾到满蒙，从中国再到世界，日本军国主义如何一步步迈开侵略的大步？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一集《战火之源》。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一场里氏8.1级的特大地震降临在日本关东地区。这场地震造成150,000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此时日本政府正以武力要挟延长旅顺、大连以及南满和安奉铁路的租借期，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推动对日经济绝交。但是北洋政府在地震次日派代表去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并向日本捐赠粮食药品。中国老百姓抛开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痛恨，悲天悯人，捐款捐物救济日本灾民，光是捐给日本的大洋就达到44万元以上。 而在这个时候，善良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地震在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的同时，也给一只嗜血的恶魔找到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借口。 地震第二天，日本宣布全国戒严，一股谣言突然传出，朝鲜人要举行暴乱。 受到谣言蛊惑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立即将屠刀挥向了在日本的外国人。前后有600多名在日本的华工惨遭毒手，日本警方袖手旁观，右翼团体趁机清除异己，屠杀民主人士和政党领袖，使日本的半成品民主政治遭到重创。在东京，借着戒严的名义，军人掌握了首都管制权，右翼分子以经济残破、资源不足为名，提出要通过战争扩张实现日本经济自给自足，为日本开辟新的生存空间。日本的主流意识更加向右倾斜，整个国家都在加速滑向战争策源地。 从地图上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本是一个岛国，我们都知道它的版图狭小，资源贫乏，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他们就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地方，中国满蒙地区。为什么说是再次？要理清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从日本帝国主义由来已久的侵华野心说起。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继位不久，便提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明确规定了对外扩张的5个步骤：第一，首先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地区，也就是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整个世界。而日本侵略中国最初的尝试，则是在1874年发生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一场战争。 1871年冬天，太平洋上两个小岛，宫古岛和八重山岛的居民到琉球进贡，途中遇到风暴，一船人漂流搁浅到台湾东南部牡丹社，因语言习俗不同，与高山族人发生了冲突，被当地居民误杀数十人，史称牡丹社事件。这起由台风引起的偶然事件，成为日本侵台的绝好借口。 动手之前，日本人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先是派人把台湾的地形地貌人文物产摸了个透，然后等了3年，派出了一支3000多人的台湾土帆探险队，攻陷了石门，进驻台湾。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当时宫古岛和八重山岛都是琉球国的属，而琉球是大清国的属，因此按道理讲，牡丹社事件和日本没有一丁点关系，可是日本把武力侵占和驻军搞成了既成现实，那就有了和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谈判的结果，50万两白银落进了日本政府的腰包。这还不算，1879年，日本用武力强占了琉球，并且把它改名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Okinawa， 冲绳。可以说，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在中国掘到的第一桶金，也是他们实施大陆政策第一期计划的一次预演。蓄势待发20年以后，野心更大的进攻开始了。 清政府软弱可欺，靠讹诈就能拿到现实利益。日本的扩张野心受到了鼓舞，蓄势20年之后，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2亿2白银。在俄国、德国、法国的干涉下，日本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但要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总计2亿3000万两的战争赔款，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37倍。报复起来的日本政府用这笔巨款推行义务教育，确立金本位制，扩充军备，其中扩军开支占赔款总额的62.8%。日本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第四大海军大国和远东主要战争策源地。 然而，